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89集《受伤三》。谢景行在明启的生活的确是没有苏明峰想象的那般优越，或许当初大梁将谢景行送过来是看中了临安侯府的地位，想着玉清公主暴毙，临安侯会加倍疼爱这个儿子，却没有想到这看似花团锦簇的侯府中隐藏着团团危机。谢景行活在临安侯府未必就比在普通人家更快乐，相反只怕在他年幼开始就已经被迫着接受许多成年人都很难适应的生活。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皇室间的虚情假意，还有和乐美满中的暗藏杀机。如果在北疆战场上没有大量的人接应，或者是时间卡得再慢些，现在的谢景行就真的只剩一抔黄土了。谢景行瞧着沈妙的神情，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到底呼吸间还有些起伏。他挑唇一笑，伸手越过桌子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你怕什么？到了大梁有我在，谁敢动你？ 大梁也有皇室。沈妙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谢景行不以为然。 我也是皇室。 他收回手，满不在乎地开口。 除了皇兄，你谁都不必怕。就算见了皇兄，真的惹怒了他，告诉我，我也保你安然无恙。大梁是我的地盘，谁敢欺负你，就是和天下对着干。明琪这些狼狈的事，日后不要提了，伤自尊。 谢景行笑得调侃，沈妙却觉得微微心酸。哪里就是伤自尊的，只是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太开心，索性就不提了。吃过苦的岁月，本该享受着天真无忧的王孙贵族，却如蝼蚁一般生活在他国强权的碾压之下。又说了几句话，天色大亮，眼见着金哲和谷雨也快要过来换沈妙起床的时候，谢景行才离开。谢景行离开后，从阳不知从哪里又冒了出来。沈妙瞪着他问道， 昨夜你怎么不在？ 昨夜谢景行受伤，那样危急的时候，从阳偏偏不知从哪里消失了身影，这会儿出来人都走了。从阳饱含歉意的声音传来， 少夫人，实在是不巧啊，昨日里有了任务，属下以为很快就会回来，谁知中途有所耽误，等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早上了。 他的神情懊恼又诚恳，问道， 少夫人可是有事吩咐？ 没什么事。沈妙摆了摆手，关窗走人了。从阳一跃跳回树上，心中很是委屈。昨夜里主子吩咐他不准出声，从阳就只得在树上蹲了一夜，连毯子都没有盖一张，也不知道主子和少夫人在屋里做什么。又想着主子受了那点轻伤，偏还要千里迢迢地赶回来沈宅，高阳要给主子止血，主子都不让，就让那血流得满身都是，还不都是为了让少夫人心疼吗？可怜自己吹了一夜冷风，还要被少夫人责怪，主子也没有给什么奖赏，他怎么就没有人心疼呢？另一头，谢景行正在往瑞王府的路上走着。从阳已经把瑞王府和沈宅间的各处屋宅都改造了一番，宅子与宅子间没有墙壁阻挠，几乎组成了一个连绵的几进大院。深冬风寒露重，他松松垮垮的中衣外头只随意披了一件玄色大氅，黑与白深沉地撞在一起，显得他脸色也有些苍白。他没有戴面具， 神情也不若平日一般轻松。漂亮的总是弯着的桃花双眸是冷冷沉沉的色彩，带着一丝凉薄的冷意。对沈妙，他终究还是说谎了。那些纵横的伤口，除了在北疆之外，还有在大梁的。在北疆的一道伤口，固然是因为来自谢家军千军万马中谢定最为信任的谢家军副将的一刀，那一刀深可见骨。后来他在大梁休养的半年中，几度都被人说过不了这个坎了，最后是高阳拼着命将他从阎王手中救回来。高阳说，倘若当时的刀再偏上一厘，或者是他再晚一点被送到高阳手中，这条命只怕是救不回来了。他受伤的消息，除了高阳和永乐帝以及自己的亲信以外，没有人知道。再次出现在大梁朝臣面前时，依旧是衣袍翩翩、俊美无愁的瑞王。只是在皇室之中，突兀地再次出现一个亲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即便永乐帝以皇帝的威严镇压，可是这世界上所有一切都和利益相关。瑞王这个身份的出现，到底会让一些人损失利益，所以暗算、偷袭、刺杀、下套、阴谋层出不穷，手段诡谲难辨。不是没有生死一刻，危险到命悬一线的时候。这其中他也受了不少的伤，在大梁的斗争比在明齐更危险。在明齐，他的身份到底是隐藏的，皇家对付的是整个临安侯，而不是他个人。在大梁，他的一切危险都来自于瑞王这个称呼，大大小小的案件要的都是他的命。而每一次深刻的危机后，第二日出现在朝堂之上的依旧是一个笑意懒散的瑞王。长久之计，众人心中瑞王就是一个心机深沉、手腕狠辣的可怕敌人。他们不再轻举妄动，他们对他尊重而畏惧，他们心中恨不得瑞王死而非命，面上却要对瑞王点头哈腰。那就是谢景行拼死挣来的东西。他用两年的时间坐稳了在大梁瑞王这个身份，不再有人敢怀疑他、挑衅他、算计他。那些血液里的厮杀、朝堂之中的陷阱，就如同昨夜里那身黑色的衣袍一同被剪碎了。站在阳光里的永远是贵气的、优雅的、纤尘不染的人。沈妙说，就算是为了去大梁做准备也好，你总不能让我毫无准备的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地方吧。在这个冬日的早晨，谢景行慢慢地走着，青靴踏在雪地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树上摇曳着冰晶，如同挂着的宝石。谢景行的唇边慢慢浮起一个幽淡的笑容来，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反正所有麻烦在那之前他都会替他扫清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